日落黄昏。 不要变心，他二

叫把这个身来存。卖花的小金哥儿，他给我们送上一个信。您说小奴家我呀，背着我的这个零钱吧，就去探我的有情的人呐、我们二人在关王庙中见了面，抱头相哭啊，泪纷纷。我们二人在关王庙前明下了誓愿，明的是那男不娶妻，女不嫁人。

少量，咱们是呀这先明啊后不争，姜太公说了，我的面呀这已经就卖十六小孙孙专爱淘气，受那竹竿捅破了压着我们家的窗棂，我今天压的就买你一个钱儿的面，打一点浆怎么糊糊窗棂哦，姜太公压的一听买一个钱儿的面啊，低头呀的辗转呐、我这案子定明。破布蓝江啊，上边的补丁全都落着补丁啊，灯笼的裤子遮不住体，差不夜的破鞋就在他的树下蹬，无奈何呀的高高成了足有一两五，不开眼的那偏颇又把他的白面撑啊，纵然是两个人来争宠，猛听得呀这马破乱铃响连声，若要问来的这是哪一个，那位武成王啊，黄飞虎叫军场内检验兵，马跑路飞呀几次间，马蹄儿绊倒了他的冤龙绳，太公他低头一瞧死了白面，由不得呀的一人一人我这有把这个气声，我有心叫他赔我的白面，他又是个王爷我惹他不轻，无奈何揉着肚子我忍纳了吧，猫腰低头我苦用功，然是太公他猫腰搓面，又只见呀的西北前天呀的刮了一阵大风，大风刮了那三四阵啊，外面刮了一个影无踪，在哪儿出宫啊，拉了姜太公一嘴是肉，招惹的太公他犯肚子硬，猫腰拾起来砖头快，砖头上趴的一个虎背冲，原来是个蝎子蛰了他的手，摔了一个手腕的直嚷疼，疼不疼的把环上往上打，没打的乌鸦他打着了马蜂，您说这个马蜂他坏不坏，把他脑袋折了一个乌眼青，

思梦我醒。那一面新局长接待了耿安郎。 这时候，看望新局长的人都排上了队了。顺楼梯往下排，一直排到了马路上。我是一点儿都不夸张啊， 病房内辛劳两位局长，俩局长两种处境，两样的心肠。这一边老局长那怒火往上撞，丁克另有苦衷，他转身轻轻叫了声老局长，说出能那两句话令人肺腑凉。水浒传倒有那一百单八将，我今天接待你可是一百零八桩。常言道那好戏全家常，这出戏呢你唱吧，您可不要忙。当时他手拨电话接通了办公室，不大会儿四个小伙子走进病房，一个个手拿着那大麻袋呀，还有两副那大开光。有一个小伙子爱说话呀，眼瞧着局长挤开了，局长您今天收获可真不小，像这等高级补品蜂王糖浆，人参肉圆燕窝银耳，中西糕点罐头成箱，橘子菠萝香蕉苹果板鸭火腿腊肉香肠，一样两样三样货，足有了几十样，装满了四大麻袋两台装。要是把这些东西摆在那货架上，看一个门市部进门进房，既开粮听到了这里哈哈大笑，忽然间停止了笑声，脸若冰霜。全解下，头上边根本就看不见上，老局长一时懵懂眼发愣，他这是唱的没错叫人们的慌。第二天商业局召开了茶话会，避免就在那小礼堂，桌子上堆放的不比几十样，请客，抹一抹咱的嘴巴，给个甜头尝。那个说既开粮，可是改革船家，他大公无私，品德优良。在这时，新局长把话讲，洪亮的声音震荡一场。同志们，老局长住院半月，没人去探啊。住院才一天的礼物几大筐，论贡献贺威信，我怎比老局长？这是什么问题？请同志们去思量。今天也算是个礼品展览会，看完后员工奉还并不损伤。今天我也赠送大家一件礼物，一共是两句话，表表。第一句那党风要扶正，